清风吹飘雪，渐后系踏破路湿透，再看片远远千山翠翡翠。独醉便消瘦，天边那渺渺世间轻飘送，去似虚如真，心愿内旧梦复浮沉，一心把生关死极与酒同饮，应知那笑眼藏泪印。丝丝点点计算，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化作段段尘缘，春宵暖暖变卦，真真假假，惜悲欢恩怨仍是渣。 偏偏相差太远，兜兜转转